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80年，演播丁涵。 从波恩过来，也就是一小段路。他的夫人在电话里对我说：“您感觉不到，国务秘书先生，这些人是多么的天真，同时也是多么的友好。您就安安心心地过来坐一坐吧，这样您就会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从早到晚诸如此类。”因此我也认为自己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有义务去亲眼看看，即使仅仅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向您汇报。实际上，从外交部过去，也就仅仅是一小段路。但是，并不是这么回事儿。中心设在一排非常普通的行列式住宅楼里，或者人们是这么认为的。有人认为从那里可以果断地插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对我们进行要挟。他的夫人向我保证，整个组织工作都是他做的，尽管他还要做家务和照管三个年幼的孩子，他做起来毫不费劲，经常与提到过的那艘在南中国海上的船保持联络，就是像顺带似的分发那些总是源源不断流入的捐款。他说，只有同我们同官僚机构才有麻烦。另外，他也遵循他丈夫的座右铭，保持理智，敢于去做不理智的事。这是他在许多年以前，那是68年，在巴黎偶然听到的。当时大学生们还有敢冒风险的勇气，按照这个座右铭，他也向我，也就是外交部提出了一些建议。因为没有政治上敢冒风险的勇气，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船民淹死，或者在毕东岛这个全是老鼠的小岛上饿死。无论如何，必须允许她丈夫使用绰绰有余的捐款续租了几个月的那艘派往越南的船，可以毫无麻烦地接收其他船只上的难民，比如那些被丹麦梅尔斯克航线的一艘货轮打捞上船的那些可怜的人。这是她提出的要求，称之为是人道的需要等等。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 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我当然提醒这位好心的女人注意有关事项，反复重申，当然是按照指令行事，国务秘书先生。毕竟1910年的海洋公约是我们在这种棘手的情况中可以遵循的唯一准则。我已经多次向他保证，按照这个公约的条文，所有的船长都有义务接收海上遇难者，但是只有直接从水里而不是从别人的货船上，就像在梅尔斯克芒果号这个案子里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条悬挂便宜的新加坡国旗的船接收了别的船想摆脱的20几个海上遇难者，而且是立刻。根据无线电讯，别的船装载了容易变坏的热带水果，不允许偏离航向等等。我也向他反复声明，卡普阿纳摩尔号直接接收获救的船民是违反了国际海洋法。他站在灶台旁边，一边把胡萝卜切成小块做成一锅烩，一边嘲笑我。他说，这种规定起源于泰坦尼克号的时代，如今的灾难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现在必须考虑到30万淹死的、渴死的乘坐小船的海上遇难者。即使卡普阿纳摩尔号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地救起了数百人，也不能就此感到满足。对于我粗略估计的数字的相对性和其他意义，我听见的是，说什么呢？我并不感兴趣在难民中是不是有黑市商人、拉皮条的家伙、刑事犯罪分子或者亲美的越奸。对他来说，这关系到许多每天都有可能淹死的人。然而外交部甚至所有的政治家却死死抓住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准则。就在一年之前，当这场苦难开始的时候，还有几位州长在汉诺威和慕尼黑电视台宣布接收了几百名共产主义恐怖的牺牲者，就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突然一下子，人们只提经济难民和无耻的滥用政治避难权。不行，国务秘书先生，简直没法使这个好心的女人平静下来。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特别激动，更多的是热情和冷静，同时还总是在忙着别的，不管是在灶台上煮着一锅烩，他告诉我是羊肚子上的五花肉炖蔬菜，或者是在打电话。除此之外，他也不停地来客人，其中有些是愿意提供服务的医生。长时间的谈论排队等候的名单、热带适应问题、打预防针等等，在这期间总是不断地出现那三个孩子。已经说过，我站在厨房里想走却又没走，没有一把椅子空着。当他在隔壁的起居室里打电话的时候，他多次请我用一只木勺搅和一锅烩。当我最后在一只洗衣筐上坐下的时候，我坐在了一个塑料鸭子的上面，这是孩子们的玩具， 它发出了令人同情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引起了所有人的哄堂大笑。哦不，没有一点嘲弄或者讥笑的意思。这些人，国务秘书先生就喜欢混乱。我听说，这是他们富有独创性。我们在这件事上，是在和理想主义者们打交道，他们根本就不管什么现行的规定、准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这个住在行列式住宅楼里的好心女人，他们坚定不移地确信可以感动世界，真是值得钦佩啊。即使我不可能喜欢这种事，我觉得我在外交部充当的职能就是作为一个不通情理的人站在那里。这个人不得不经常说不行，当然没有任何事情比不得不拒绝给予帮助更加使人恼火。孩子中的一个是个姑娘，在告别的时候以令人感动但也有些让人难为情的方式，把那个发出尖锐刺耳声音的塑料鸭子送给了我。我听说她会游泳。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81年，演播白杨。 你会相信我吗，洛西？这次旅行使我感到很难堪，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骑士十字勋章，只是在照片上看见过一次，那是我的康拉德伯伯挂在脖子上的。但是这次却见到了这么多，有的还配有橡树叶，这是在公墓里站在我旁边的奶奶大声向我解释的，因为她有听觉障碍，电报也是她发的。立刻乘火车赴汉堡，转快速火车至终点站奥米勒，我们的海军元帅将在那里安息。当然我不得不去，你不了解我奶奶，更是她说立刻那么就必须立刻。虽然我平时绝不会听别人的吩咐，你也知道我在克劳伊斯贝格也是占领空房的这帮人中的一员，我们每天都必须料到这个鲁莫尔会派警察来对付我们。赫尔姆斯多夫大街藤房指挥部，不管怎样，向我们集体宿舍的人出示这份电报让我感到很难堪。他们当然不会诽谤海军元帅，不管怎样，我站在我奶奶的旁边，周围全是老爷爷们，他们把梅赛德斯停在公墓前面，这会儿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下巴下面带着一枚骑士十字勋章，但是都穿着便装，从小教堂一直到墓穴夹道列队，这是我奶奶的说法。我冷得发抖，可是几乎所有的老爷爷们都没有穿大衣站在那里，虽然地上还有积雪，尽管有太阳，天也冷得要命，但是他们都戴着有帽檐的海军帽。抬棺材的全是潜艇水手，就像一个个矮小的人，海军元帅躺在里面，外面覆盖着黑红金三色旗，他们缓缓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我父亲的两个哥哥也曾经是潜艇水手， 而我父亲最后只是进了国民突击队。他们俩一个在北冰洋，另一个在大西洋的什么地方。或者像我奶奶说的那样，他们找到了那个凉爽的水手之墓。一个是海军上尉，就跟艇长差不多，另一个，我的卡尔伯伯，只是海军上士。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界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你不会相信这些的，罗西。据说总共约有30万人和大约500艘舰艇沉没。所有的人都是遵照这位海军元帅的命令，他实际上是一个战争罪犯，至少我父亲是这么说的。他说，绝大多数的人，也包括他的两个哥哥，都是自愿地走进了这些漂浮的棺材。每到圣诞节，我奶奶总要纪念一番他的那两个死去的英雄儿子，这使我父亲和我都感到很难堪，因此我父亲老是和他吵架。只有我还时不时地去艾克恩菲德看望他，他在那里有一栋小房子，他一直就崇拜这位海军元帅，战后也仍然如此。但是除此之外，他完全正常。其实我和他比和我父亲在一起还要合得来。我们占领空房的做法当然不合我父亲的意，因此我奶奶只给我发了电报，而没有给我父亲发。是的，发到赫尔姆斯多夫大街4号。几个月以来，我们把这里已经布置得确实很舒服，依靠许多同行者的帮助，他们是医生、左翼教师、律师等等。我前不久写信告诉过你，赫尔比和罗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当我把电报拿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确实一点儿也不兴奋。你大概有点不正常。在我收拾衣服时，赫尔比说，又少了一个老纳粹分子。但是我却说，你们不了解我奶奶，如果她说立刻，那就没有任何借口。实际上你会相信我吗，罗西？我很高兴看见了公墓里的这场闹剧，几乎所有在潜艇战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来了，很滑稽，又一点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当所有的人在墓穴旁边唱起歌来的时候，也使人感到难堪。绝大多数人看上去就好像始终还在敌人控制的海区航行，正在地平线上搜索着敌舰冒出的一缕烟雾。我奶奶也跟着一起唱，当然是声音洪亮。首先是在全世界高于一切，然后是我曾经有一个战友，真的是很悲壮。还有几个那种右翼的击鼓流氓列队走来，在寒冷的天气穿着长及膝盖的袜子。目前有人讲话，所有可能说的都说到了，特别是说了许多关于忠诚的话。 那口棺材实在是令人失望，看上去普普通通。我暗暗地问自己，难道不能够做成微型舰艇的样式吗？当然是用木头，但是要漆成军舰那种灰色。难道不能够让海军元帅在棺材里更舒服一些吗？然后我们离开了公墓，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那些男人也都开着他们的梅赛德斯离去。我奶奶请我在汉堡中心火车站吃比萨饼，还塞给了我一些钱，数目要超过旅费。我问她，奶奶，你真的认为康拉德伯伯和卡尔伯伯的这段水手之墓的历史是值得的吗？我这么直截了当地问他，事后使我感到有些难堪。他至少有好几分钟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然后说道，啊，我的孩子，肯定是有某种意义的。好了，正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我刚一回来，鲁莫尔的警察就把我们通通赶了出去，差不多全靠使用警棍。现在我们又在克劳伊茨贝格抢占了几栋空房子，我奶奶认为让这么多房子空关着是极其恶劣的事儿。但是要是你愿意，罗西，如果我再次被赶出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搬到我奶奶的那栋小房子里去住。她说了她会非常高兴的。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82年，演播丁涵。 除了那些误会之外，显然是因为我的引文阴险狡猾的英格兰引起的。即使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对我为霍瓦尔德造船厂和通用电气公司设在魏德尔的海军技术分厂所做的那份标题是福克兰群岛战争的后果的鉴定报告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假如霍瓦尔德造船厂提供给阿根廷的那两艘电子鱼雷发射系统被认为是尽善尽美的209型潜艇，第一次使用就大获成功，在对英国特遣舰队的作战中战绩显赫，比如击沉了无敌号航空母舰和满载士兵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运输舰，然后这次双重胜利又对联邦德国政府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尽管他对北约的双重决议表示了积极态度，而且当时已经完成了早就应该进行的总理更迭。有人就会说，德国的武器系统在针对北约盟国的实战中经受了考验。我写了无法想象这四个字，同时指出即使是阿根廷的法国制造的飞机击沉了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和加拉哈德爵士号登陆舰，也不会减弱由德国生产的潜艇获得一次意外成功所产生的影响。在英国好不容易才掩饰住的反德情绪当然就会公开暴露出来，有人会再一次把我们称作匈奴人。幸亏在福克兰群岛战争爆发的时候，霍瓦尔德造船厂的萨尔塔号潜艇因机械故障停在港内，另一艘圣路易斯号虽然投入了作战，但是据说有事实可以证明训练不足的水兵们没有能力操纵通用电气公司复杂的电子鱼雷控制系统。我在鉴定报告中写道，这样英国海军和我们作为国家都只是受到了一场虚惊，特别是因为英国人也像我们一样对于作为光荣业绩的1914年12月8日的第一次福克兰群岛战役始终记忆犹新。当时由传奇的海军中将冯施佩伯爵指挥的，在那之前一直战功卓著的德国远东舰队遭到了占据优势的英国海军的毁灭性打击。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世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但是为了对我的鉴定报告的超出纯武器技术方面的，并且从历史角度进行阐述的考虑寻找依据，我在8年以前对我的这份在其他方面实事求是的分析报告附上了一幅油画的翻拍照片。当时正是施密特不得不下台，科尔的转折开始的时候。这幅油画是出自著名的海军画家汉斯·波尔德之手的《海上景致》，是以在上面提到过的那次战役中的一艘装甲巡洋舰沉没为主题。画面的背景是一艘船尾已经沉入水中的军舰，前景是一个紧紧抓住一块船舱板的德国士兵，他的右手仍然以令人铭记在心的姿势高举着一面旗帜，显然是正在沉没的装甲巡洋舰上的海军军旗。您已经看见，这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因此，亲爱的朋友和战友，我才在给您写信的时候追溯很久以前的事，并且联系到自己。我们在这幅戏剧性的画面上认出了那面德国海军军旗，他最近在莱比锡的星期一示威游行中再次把我们带入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惜的是，出现了一些丑恶的打架斗殴的场面，我为此感到惋惜。正因为向我按照要求通过一份对统一进程所做的鉴定报告提出建议那样，根据我的意见，那个毫无意义的口号我们是人民，就应该被这个正如人们所见使政策获得成功的呼吁，我们是一个民族，以完全和平的文明的方式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感到高兴，那些剃成光头的什么都敢干的小伙子，众所周知的光头暴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成功地通过他们想方设法搞来的大量德国海军军旗，在莱比锡的星期一示威游行中占据了优势，并且突出了那种应该承认是非常大声的要求德国统一的呼声。由此可见，历史是有可能走弯路的，当然有的时候也必须给他注以一臂之力。多好啊，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回忆起我在当年的福克兰群岛的鉴定报告和那幅前面提到的海上景致。当时通用电气公司的先生们显得到处都是这种情况，毫无任何历史知识，因此没有理解我的这种大胆的时间跨越。然而在此期间，德国海军军旗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大概已经让他们幡然醒悟。我们越来越经常地看见这种海军军旗，小伙子们，这些又可以被鼓起热情的人带着它出现，把它高高举起。自从统一大体完成以来，我可以向您，我最好的朋友承认，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因为我看出了历史的暗示，并且在重新回忆民族的价值，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展示海军军旗的时候，通过我的鉴定报告提供了帮助。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83年，演播张鹏。 这样一个家伙我们再也得不到了。他没有听见最后一次打猎结束的喊声。那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森林里的一个狩猎聚会时，还有他的密友，那个肉类奶酪啤酒供应商也走了，只剩下这个联盟里的第三个人。他及时地从那边过来了，一起高大的块头占据着他在特格恩湖畔的别墅。从此以后，对我们这些卡巴莱演员也就缺少了素材，因为即使是那个执政的重量级也无法替代这辆三驾马车。此后就很无聊，只剩下甜木屑、淡咖啡、拿眉毛开玩笑这些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再也没有什么好笑的东西。我们这些国家级的专业滑稽演员因此必须忧心忡忡地让人提供咨询，当然是在巴伐利亚的一家旅馆里。那个穷乡僻壤名叫格罗斯霍茨劳特，曾经有一些人带着他们沙沙作响的多多少少受到夸奖的文稿在这里聚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我们无可奈何地蹲在这些名人中间，甚至还非常严肃地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关于德国的卡巴莱在伟大的弗兰茨约瑟夫逝世之后的形势，特别考虑到在他去世后不久实现的统一。但是这也没有带来多少乐趣，充其量就是我们这些过分严肃地被召集来的滑稽演员变成了笑料。唉，我们是多么缺少他呀，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现在已经应该退休的滑稽演员们的神圣的雇主和关键词的提供者。你的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儿，是我们每天的面包。不管是设计那些到处都被涂了润滑油的装甲运输车、破碎的镜子玻璃、长期纠缠不清的阿米格丑闻，还是你和世界各地的独裁者们的调情私通，每次总是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杰作。 每次涉及到解雇那个可怜的、受到欺骗的反对党的时候，德国的卡巴莱总是乐于效劳。对于你这个没有脖子的男人，我们总是能够想出一点什么。如果急需拉援的马，我们就给维纳那个老家伙套上碗具，放在你的旁边。但是，他和他的烟斗都已经不再冒烟。对你，对我们，始终都是可以信赖的。只有一次，那是83年，当时涉及到数十亿，不言而喻，是为了东边的可怜的兄弟姐妹的慈善行为。当史无前例的三人会谈在罗森海姆的施伯克宾馆进行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睡着了。不管怎样，没有充当秘密偷听的小老鼠。这边是矮壮结实的斯特劳斯，那边是东边的信使沙尔克。肉类、奶酪、啤酒供应商梅尔茨作为世界之子在中间，以最好的意图武装了自己。一辆由骗子和投机商组成的三驾马车，在一出占用了整个晚上的蹩脚喜剧里登场。因为这笔来自西边钱箱的有9个零的款项，不仅应该对外汇紧缺的东边国家带来好处，而且还要负责将整群整群曾经是全民所有的、目前已经够屠宰标准的公牛赶到作为巴伐利亚大进口商的房主和东道主的屠宰刀之下。 听众朋友，德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7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兄弟们之间互相赞赏，什么在这里叫做共产主义的暴食者和资本主义的敌人？如果肉类、奶酪、啤酒的账单在偷偷的增长，名副其实的沙尔克还可以根据第一手的材料，顺便向他的那位当上国家元首的修屋顶的工人提供关于科尔的最新的笑话。虽然不一定要互相拥抱，但是一次全德一致的眨眼，每一次都是应该做的，就像在保密地点的重大活动时那样，每个人都有可以提供的东西：市场的优势、朴素的魅力、波恩的内脏、价廉物美的半片猪肉、妥善保管的国家机密，以及80年代的其他臭气样品，含有的酸度足以使各自家里的秘密警察感到高兴。这一定是一次眼睛、鼻子和耳朵的盛宴，是一次全德的欢乐，当然要吃喝一番，肉类、奶酪、啤酒。但是没有邀请我们赴宴， 他们不需要讽刺作品。我们的那位专业拟音演员成功地模仿了施特劳斯的咕噜咕噜叫，迄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胜任。必要的时候，他也可以模仿沙尔克的假嗓子，赶牛郎梅尔茨反正也只能被揣测为精通数字的手语大师。这样，没有我们这些卡巴莱演员就达成了这笔数十亿的贷款，真是可惜呀。因为本来可以事后按照一个托管公司洗干净另一个托管公司的格言，把整个过程作为德国统一的序幕搬上我们的舞台。但是斯特劳斯和梅尔茨在墙倒之前就已经退场，我们大家的沙尔克安全地坐在他的特格恩湖畔的别墅里，他的几家商务协调公司仍然一直在隐蔽地繁荣发展。因为他知道的东西要比带给蓝白相间的巴伐利亚的好处更多，因此他的沉默是黄金。当我们这些老家伙傻乎乎地在乡村聚会的时候，有人说完全可以忘掉德国的卡巴莱。然而慕尼黑的机场以弗兰茨·约瑟夫命名，不仅仅是因为他除了狩猎证之外还有一张飞机驾驶执照，而且也是要让我们在每一次起飞和降落时都能够想起他。他集许多东西为一身，一方面是我们最重要的讽刺对象，另一方面是一种风险。当他在80年想当总理的时候，我们作为小心谨慎的选民和胆小怕事的卡巴莱演员不愿意去冒这种风险。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Thank you.